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不穿鞋子的郊外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直走日山带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把人生握我手 这是阿玲201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直走》。真人秀火了之后呢，改变了歌唱的生态圈，像《我是歌手》现象级的流量 IP， 让一群实力歌手同台竞技，以前真的是难得一见。当然了，在《我是歌手》上并没有输家，很多歌手靠此逆风翻盘，成为歌坛黑马。除了阿玲，还有像 Jam 邓紫棋、拉拉徐佳莹，以及今年即将推出专辑《相反的事》的李佳薇。《我是歌手》也成为他歌路的分水岭，避开大歌，走更潮流、更俏皮的风格。 看似洒脱，其实

像唱首简单的歌给你，无关爱恨，无关恨，只是一首简单的歌给你，在这个平淡的日子里，不再问关于未来，不再问关于命运，下一届丢在这首歌里，在这首简单的歌里。 这是汪峰2017年专辑《国林里29号》当中简单的歌。汪峰的音乐历程可以用《花火》《信仰在空中飘扬》《国林里29号》三张专辑来划分。虽然相比较以往，他再也不用为生活而发愁了，不过他依然坚持每天创作，这也是他高产的原因了。在谭维维2010年《谭某某》专辑当中，鲜有为他人写歌的汪峰，把自己压箱底儿的石头在歌唱交给了他。在歌手的冠军夜上呢，谭维维也成为汪峰的帮唱嘉宾。在汪峰的眼中，谭维维就是一只潜力股，而从超女出道以来，维维一点点在做减法，后来呢，摇滚和民乐融合的华音老腔成为爆款，我们也会明显感觉到谭维维最近几年不断通过参加比赛来提升自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你呀， 你呀，九岁时爱哭的你呀，天塌下来起来，天真的姑娘，让我学会爱人和给人希望。嗯，你呀，一定要幸福的你呀，希望皱纹 闪发光。 喂喂，那你多穿点衣服嘛。哎，可以呗嘛，可以呗嘛。哦，八瓶啤酒，八瓶。要听话，要生娃娃，早点结婚。喜欢的嘛，哎，我喜欢喜欢喜欢的很。漂亮的老幺儿，乖哈。 痴。 这是谭维维2017年的 OST《陌上花开》。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逆风翻盘，现在靠一首歌走红是越来越难了，相比较以往，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因为传媒模式的分流，自媒体、真人秀、网综的崛起，单纯的歌手已经不太适合这个时代，所以很多的流量小生逐步是全面发展。张杰呢也是顺应时代的改变，日前坐镇了养成式的真人秀创造101。接下来最后今天的一支曲目就是他2018年最新唱片 Way Life 当中这样一首谁赢。 不能改变你们的想法，但我可以改变自己的看法，收获在这一串联系被跳跃间，失去在花花世界每个掉落前，我涂抹不掉愤怒的模样，但我可以压掉不羁的光芒，骄傲的在一点点一点点渺小，勤劳就是有欲望消费青春的城堡，一切无所谓。 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